那么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了1993年在歌坛、影坛和文坛发生的大事迹。那很多人呢都把1994年看作歌坛、影坛佳作爆发的一年，但是呢这些作品的伏笔几乎都是在1993年埋下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进行1993年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依然是从音乐、影视和文学三个方面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分享93年的那些大事迹。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昨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提到的是1993年好多作家投入到了影视界的怀抱，但是呢在那一年转型最彻底的一位作家，名字呢可能大家都没怎么听说过，他叫做张贤亮。他呢直接倾其所有凑了70万的稿费，创办了宁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那这个怎么说呢，在拍出过牧马人和红高粱这样的土地上，又一次酝酿出了影响力更加巨大的作品。那这部作品是什么呢？大话西游。想不到哈，这个电影和这个人的名字居然会凑到一起。那么1992年的时候，那一年被很多人称作周星驰年，因为我国香港15部最卖座的电影当中，和周星驰有关的电影就占了7部。那到了1993年，他的势头依然不减，凭借影片《唐伯虎点秋香》摘得票房的桂冠。当时呢，越来越多的影评人都说，哎呀，他是搞笑嘛，并且把他称之为这样无厘头的一个风格，不太看好他，觉得肯定不会走太久。那后面呢，事实呢就已经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但是呢，周星驰第一次听到无厘头这样的说法的时候呢，一脸茫然，还专门把吴孟达约了出来问，哎，我们是无厘头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吴孟达会怎么样去回答。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是很经典的很搞笑的影片插曲，罗家英演唱的 Only You。这是来自罗家英的版本 Only You、啊、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那个装扮大家可以自行脑补。刚才我们说了，影评人说周星驰是搞笑和无厘头，但是呢，在周星驰听到这样的评价的时候呢，一脸蒙圈，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拍的喜剧片非常的严肃啊，即便是被很多人当作喜剧的《大话西游》，他也一直是当作悲剧在演。 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身边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还有这个屏幕上有一类演员都是如此，就是他越严肃他越想正经，我们就越会觉得好笑，是吧？那么最近几年呢，网上关于《大话西游》这部影片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有了越来越多的争论。有人觉得呢，影片当中搞笑的台词啊、夸张的动作啊，延续了周星驰一贯的搞笑风格。但是也有人指出，影片的最后每一个角色到最后都没有得到好的结局。其实呢，它究竟是不是悲剧？那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时间段，不同角度，不同阶层，我们去看待同一个东西，得到了结论也是往往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也正是从反面来印证了一个好的电影的一个标准，真的是需要我们一生啊，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拿出来看一看，真的是看到的点都不一样。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大话西游》的主题曲，来自卢冠廷演唱的《一生所爱》。那么这个版本呢，跟电影当中的有点不一样。 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逃避命运，伤疮并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一生所爱来自卢冠廷现场演唱会的 live 版。小明仔说，长大了经历的事情多了，再回头看这部影片却觉得越来越伤感。如果时间真的能够停留在看大话西游，觉得它真的就是一个单纯的喜剧的年纪，该多好啊！这句话信息量好大呀。骆驼说，当年觉得这首歌呢很平常，当 蓝洁瑛的遭遇和离世的消息传来时呢，也让自己重新的再一次看淡了人生。好吧，如果说要问1993年哪一位商业电影人最得意，可能呢很多人都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王晶。不得不说呢，他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电影商人，电影商人哦，一定要注意这个说法。前段时间呢，他还登上了一档综艺节目，用非常调侃的方式说出了自己对于电影的看法。他觉得啥呢？赚钱就是赚钱，电影就是电影。那既然有些片子是为了赚钱而拍，你就不要去强加其他的噱头。1993年的时候，王晶是最春风得意的。那年他一共执导了9部影片，喜剧片有他和周星驰的《逃学威龙3》，动作片呢有他和成龙的《城市猎人》，都看过吧哈。恶搞片呢有他和刘德华、郭富城以及张学友的《超级学校霸王》，这个片子真的是超级经典，大家有空的话真的要找来看一下。武侠片呢有他和李连杰的《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是吧？除此之外呢，他还来到了中国内地，拍摄了影片《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那么当时呢，内地娱乐业可以说是刚刚起步，那香港电影呢正是如日中天，两边的工作人员待遇呢也很是不相称，所以说就导致了很多矛盾冲突。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依然能够这么高产，拍出这么高质量的影片，所以说可见王晶的能力真的是不得了啊。一起来分享《城市猎人》的主题曲，来自成龙演唱的《城市猎人》。 我们偷心的眼神，快乐的迷阵，逼我做城市猎人。我们，你的眼神在问 Red Heart 的美丽，融化掉城市猎人。每次见你，我的灵魂请你一起，我知道命运要我和你。一眨眼你走近，我想马上做狂放的城市猎人。City Hunter, I'm a City Hunter.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City Hunter.眼神 快乐的迷阵、逼我做城市猎人、我们、你的眼神在问 Red Heart 的美丽、融化了城市猎人、每次见你，我的灵魂请你一起，我知道命运要我和你接近。我们 城市猎人的同名主题曲来自成龙。在1993年的时候呢，演员李连杰也拍了不少的影片，这一年对他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美国开设拳馆失败之后，他辗转回到国内又拍戏，那跟着徐克拍完了黄飞鸿系列之后呢，名声大振，嘉禾影视公司呢想跟他签约，但是呢李连杰非常的犹豫，因为他的经纪人呢是这个嘉禾的投资人，很多事情呢不帮他争取利益。 所以说那难免人家会犹豫啊，对不对？于是呢，李连杰思来想去，拉倒吧，自立门户。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双方还是因为利益问题扯了很多年，以至于呢，当年拍摄电影《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时候，李连杰差点脱下戏袍罢演，搞得徐克当年都是差点失眠。所以说呢，真的是很多故事，很多背后有趣的这些经历。好吧，一起来分享电影《黄飞鸿》系列的普通话版本的主题曲，由成龙演唱的《男儿当自强》。男儿当自强来自成龙，出自黄飞鸿影片系列的普通话版本主题曲。当年呢，李连杰自己成立了正东电影公司，并且呢藏身在了金庸先生给他取的名字李阳中这个名字的背后，一口气监制了五部影片。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80后最经典的回忆精武英雄和太极张三丰，是吧？那多年之后呢，李连杰就说了，当时呢香港电影的市场环境比较复杂，一件事呢涉及多方利益，希望很多人呢很多人都希望我呢立刻消失，所以说不得不这样去做。所以说呢，是吧，一把英雄泪啊。但好在呢，真的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影片。好吧，上半段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太极张三丰的普通话版本的主题曲，由娃娃演唱的舍，舍得的舍。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空阴沉，最高气温只有零度，体感阴冷，但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比较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外出需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冷空气南下，北风加大，天气转晴，接下来三天将是大风降温天气，风寒效应明显，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晴，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殷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系列节目，源于1993的收官之作，今天是最后一期节目了。那我们呢依然是通过文化、影视、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呢，来跟大家梳理93年的大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英雄的殷，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吧。1993年呢，可以说是武侠片爆发的一年。电影院呢，从年初打到年尾，连王家卫呢都拉着众多大牌去拍了《东邪西毒》。其实呢，最早想到这个主意的是刘镇伟。有一天呢，在酒店，他呢突然问王家卫说：“哎，为啥咱们不拍一拍欧阳锋、黄药师那帮人年轻时的样子呢？”于是两个人就约定，王家卫呢拍上集，刘镇伟拍下集。结果呢，东邪西毒第一场戏拍欧阳锋和洪七公过招就拍了一个多月，还在打来打去。刘镇伟跑去探班一看就急了：“哎，你这么拍档期都被你一人占完了，我还拍什么呀？”王家卫就说：“那要不然你先拍一个喜剧。”于是呢，这就有了东成西就。一起来分享东成西就的主题曲，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广东话歌曲。谁是大英雄？ 绝招好武功，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然而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服从？南北西东，不去顶白也不去跟红，从未做大狗熊。我的爸爸是大顽童， 我妈妈也嫁给他这个老公，比起成龙还要威风。 男儿到此还是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问爹问我妈，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 谁是大英雄啊，听见这歌就想笑哈。来自张学友，出自影片《东成西就》的主题曲。刚才我们说了1993年真的是武侠片的一个盛世之年，徐克呢拍出了《青蛇》，程晓东呢拍出了《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李连杰拍出了《方世玉》，袁和平拍了《少年黄飞鸿之铁马骝》，梁朝伟和梅艳芳的《新仙鹤神针》，张国荣和林青霞的《白发魔女传》，张学友和张曼玉的《神经刀与飞天猫》都相继上映。那么当时呢，香港叫得上名号的导演、演员、编剧共同编制了一个武侠电影的盛景。但是呢，这个盛景也是最后的盛景。93年之后，香港电影由盛转衰，李连杰的公司关闭了，和吴宇森一起去这个好莱坞发展了，刘德华的天幕公司倒闭了，后来呢我们也都知道要还债，拍了很多烂片。大话西游这部影片呢让周星驰亏得血本无归，而且呢台湾的八大片商试图压制香港电影的成本，导致市场的进一步缩小。于是呢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各路电影人的纷纷北上，虽然说影视行业在这一年开始了下坡路，但是呢也因此呢为后来的很多经典打下了伏笔。比如说刘德华，虽然说投资影片失败了，但是他心中呢一直没有灰心丧气和放弃，多年之后对吧，转身投资了一部名为《疯狂的石头》的小成本影片。那也是让这部片子呢徐峥和宁浩结缘，多年后呢两个人监制了一部影片，叫做什么呢，我不是药神。所以说呢哪怕是一个这个黄金时代看似是这样结束了，但是那些真正坚持用心创作人懂，总会得到时间的回报，一定会赢得大家的尊重。一起来重温一下刘德华的歌吧，忘情水。 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山河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考学呢，在他看来完全就是为了给家里一个交代，所以说他上到大二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决定退学回家开始自己的音乐梦想。其实呢，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朴树有一个哥哥，当时呢，朴树接触音乐还是受哥哥的影响，而且呢，当初他的哥哥比他要叛逆得多，也是一心想走音乐这条路，但是没想到呢，最后叛逆的大儿子回家了，放弃音乐，当了一个商人。那么向来很乖巧的朴树呢，却再也没有离开过音乐这条路。生如夏花，来自朴树。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生如夏花，来自朴树。同样是在这一年，1993年，许巍也迈出了人生当中重要的一步。当时对于音乐怀揣热情和希望的他，在西安组建了飞乐队。当时呢，他带领乐队参加了很多演出，算是小有名气。虽然说这个乐队成立不到一年就解散了，但是这次的经历却让他产生了北上的想法。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源于1993这个话题呢，也终于能够基本画上句号了。当然了，还是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梳理完，但是呢，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再来跟大家去梳理，去做这样的系列节目。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播出的是许巍的《曾经的你》，稍后是小时联播，今晚10点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夏洛特烦恼》。好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回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现在是北京